地。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几天一部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百老汇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再次登上了北京的演出舞台。这是一个关于爱和音乐的故事，几十年来可以说是在全世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里面的不少歌曲比如《哆来咪》、《孤独的牧羊人》、《雪绒花》等等，您就是不会唱，估计也能跟着哼几句。那今天半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就从音乐剧《音乐之声》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说起《音乐之声》这个名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不是舞台上演出的音乐剧，而是那部好莱坞的经典老电影《电影音乐之声》，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和克里斯托弗·普鲁默主演，1965年在美国上映。影片上映当年票房高达1.59亿美元，这一举荣获了第38届奥斯卡金像奖的10项提名，最终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可以说是写下了好莱坞历史性的一页。电影《音乐之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年轻的见习修女玛利亚来到退役的海军上校特拉普家中，成为了一名家庭教师。她以童心来面对童心，让孩子们在大自然的美景中充分的陶冶性情，就连上校也被她的真诚和热情所感染。这时，德国纳粹吞并了奥地利，但上校拒绝为纳粹服役，并且在一次民歌大赛中带领全家越过阿尔卑斯山，逃脱了纳粹的魔掌。有人说，《音乐之声》的故事虽然有着战争的残酷背景，但里面的情节美好的就像是一个童话。这样的故事应该是完全虚构的吧？您还真猜错了。音乐之声以及它的原著崔普家庭演唱团就是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来的。女主角的原型玛利亚·特拉普出生在阿尔卑斯山一带，她原本在一家修道院担任实习修女，1926年因为健康问题被院长送到了盖尔·冯·特拉普爵士家休养，兼任爵士长女的看护。这之后玛利亚和爵士坠入情网，1927年结为连理，两人又生育了2女1男。1930年代受到经济大恐慌的影响，爵士几乎失去了所有财产，于是他和玛利亚带领着7个孩子组成乐队进行职业演唱。1938年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合并，爵士拒绝了纳粹的征召令，为了躲避追捕，他们以露营的名义搭乘火车穿越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从此展开了全欧洲的巡回表演。1939年他们移居美国之后，又将演唱事业开拓到了世界各地。1956年特拉普家庭合唱团解散，而玛利亚也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特拉普家庭合唱团》，之后这本书被改编成了德国电影《特拉普家庭》，并在欧洲引起轰动。再往后才有了百老汇的音乐剧版本和大家熟悉的这个电影版本。 Let's start at the very beginning, a very good place to start. When you read, you begin with A, B, C. When you sing, you begin with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The first three notes just happen to be Do, Re, Mi. Do, Re, Mi. Do, Re, Mi, Fa, Sol, La, Ti. Oh, let's see if I can make it easier. Doe,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r,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so. Tea, a drink with jam and bread.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Do, oh, oh, oh. Do! A deer, a female deer. Ray! A drop of golden sun. Me! A name I call myself. Fa! A long, long way to run. So, a needle pulling thread. La! A note to follow. 我们都知道文艺作品是源自生活但高于生活的，在对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艺术创作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改编和美化的成分。音乐之声是一部给全世界千千万万观众留下美好回忆的作品。那么在这个故事的原型家庭中，真正的当事人原型人物对这个艺术加工后的故事满不满意呢？据说啊，特拉普家族的子女们对这部影片一直都是持保留态度的，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就是剧中的特拉普上校被塑造成了一个不容易接近的人。事实上，这位老军人的确曾经给孩子们穿上水手服，并且用吹哨每个音阶代表一个孩子，但他并没有军事化管理这些孩子，也没有没事就在家里让孩子们齐步走或者立正。他其实是一位很温柔甚至有些溺爱孩子的爸爸。这一方面，电影里的男主角比真人要严肃古板，另一方面呢，电影里女主角反而又比真人要温柔了。故事的原型玛利亚·冯·特拉普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演员朱莉·安德鲁斯把她演得太温柔了，真正的玛利亚可是个控制欲很强的人。特拉普家的二女儿也表示，继母脾气糟糕，变化很快，你都不知道什么刺激了她。我们将这视为过境的暴风雨，因为下一分钟她又和颜悦色了。那听完了这真实的人物和故事之后，您可千万别对这部电影的美好印象打折了，毕竟那些动听的音乐和曾经的感动都是真的。而且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曾经的特拉普合唱团虽然已经解散了，但新一代的特拉普合唱团如今仍然还在唱歌，而他们已经是这个家族的第四代了。如果不是因为这部音乐剧、这部电影的存在，这种音乐的传承也许就不会延续至今了。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也能在北京的舞台上看到这个真实的音乐之声家族的演出。 High on the hill was a lonely goat. Her lay, oh, lay, oh, lay, oh, loud was the voice of the lonely goat. Her lay, oh, lay, oh, low. Folks in a town that was quite remote. Her lay, oh, lay, oh, lay, oh, lusty and clear from the goat herd's throat. Her lay, oh, lay, oh, low. Lady, oh, lady, oh, lady. 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聊了音乐之声的真实故事，这会儿呢咱们再回过头来说说电影音乐之声的幕后拍摄，那也是故事多多了。据说当时好莱坞的派拉蒙电影公司曾经买下了故事的版权，并且是打算让奥黛丽·赫本来出演玛利亚的，可是却遭到了赫本的拒绝，派拉蒙也因此抛弃了这个电影计划。历史最后选择了福克斯电影公司以及导演罗伯特·怀斯，但这位导演呢，其实一开始也不太愿意导这部片子，因为他也觉得这个剧本过于甜腻了。而两位男女主演最初也都不太想加入这个剧组，您听听，这得多讨人嫌呢！女主角朱莉·安德鲁斯的理由是，这个角色和她上一年出演的角色太类似了。男主角呢？克里斯托弗·普鲁默说，他根本不想和这个影片有牵连，为了能继续坚持拍戏，他都得先喝一杯才行。我想在影片上映之后能获得如此多的荣誉，他们的内心独白都得是这一句：万万没想到啊。咱们再来说说影片的拍摄花絮。由于这部电影拍摄的周期比较长，当时的小演员们都在这个过程中长高了不少，而为了在镜头中让演员看起来高度不变，影片使用了很多的拍摄技巧来掩饰这一切。剧中玛利亚和上校在露台上的场景中，朱莉·安德鲁斯一直在笑场，因为每当她和上校接吻的时候，现场有一个装置就会发出咂嘴的声音。在拍了超过20条还没通过之后，这个场景的结尾只好被修改成了两个人的剪影，并且隐藏了安德鲁斯的笑声。饰演大女儿的查米恩·卡尔在剧中演唱了著名歌曲《16岁到17岁》，事实上她当时的年龄已经是22岁了。这个场景是在露台上拍摄的，在开拍的第一条里，卡尔在跳过一个板凳的时候滑倒了，还撞碎了一块窗户玻璃，伤到了脚踝。在电影的早期版本上，她脚上的绷带仍然是清晰可见。不过当电影被制作成 DVD 版本的时候，卡尔脚上的绷带用电脑技术给移除了，以至于在2005年发行音乐之声40年纪念版花絮中，卡尔抱怨说，很多人因为看不到他脚上的绷带，一直以为他在撒谎。电影音乐之声曾经在全球多个国家上映，当年在阿根廷，这部电影的名字被翻译成了一个叛逆修女的故事。而在韩国放映的时候，票房并不是很好，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首尔的一家电影院居然把所有音乐片段都给剪掉了。我就想请问，把音乐都剪了，您还能看些什么呢？我们再说到电影故事的发生地奥地利，当时这部电影在奥地利并不是很有名，但当它风靡全球之后，奥地利也凭借着这部电影来宣传自己的国家。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奥地利旅游，也许就会有一个行程是安排您参观音乐之声的拍摄地。刚才提到了大女儿唱歌的露台就是这个参观之旅的一站，但是却不允许公众参观这个露台的内部。原因是这样的，曾经有一些年龄明显大于16、17岁的电影粉丝上到这个露台以后，也想像剧中人物一样在椅子之间跳舞，但是却弄伤了自己。事实上，那段经典的舞蹈根本不是在奥地利拍的，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片场里拍摄完成的。 18, innocent as a rose. Bachelor dandies, drinkers of brandies, what do I know of those? Totally unprepared am I to face a world of men. Timid and shy and scared am I of things beyond my and wiser, telling me what to do. You are 17, going on 18. I'll depend on you.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咱们聊了很多关于音乐之声的故事，能让这部电影流传至今，除了美好的音乐之外，当然还离不开演员们精湛的表演。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女主角玛利亚的扮演者朱莉·安德鲁斯。而这一位演员的人生经历可以说也是精彩纷呈，尤其是她和奥黛丽·赫本之间还有一段不得不说的竞争和故事。朱莉·安德鲁斯1935年10月1号出生于英国，这个风度翩翩的英国女人有许多个身份。她从舞台剧女演员的身份发迹，在歌手、电影演员、舞蹈家、戏剧导演等多个角色中切换自如，后来还创作了多部畅销的儿童读物，还成为了联合国妇女开发基金会的亲善大使。朱莉·安德鲁斯自小家境贫困，父母离异，不过物质的匮乏并没有让他的童年蒙上阴影。安德鲁斯在歌舞表演方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从小就跟随他的姑姑学习踢踏舞和芭蕾舞。8岁的时候，他的生母和继父发现女儿的嗓音是相当彪悍，音域可以达到4个8度，唱得很高的时候，周围几公里的狗都会跟着他狂吠，于是就让他开始了专业的声乐训练。很快，小朱莉就成为了一名童星，13岁就参加了伦敦皇家宫廷节目的演出，为伊丽莎白女王演唱歌曲。21岁的时候，朱莉·安德鲁斯就成为了音乐剧《窈窕淑女》里的卖花女伊丽莎，演绎了这个音乐剧舞台上最知名的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百老汇音乐剧《窈窕淑女》1956年3月15号首演，公演时间长达6年零6个月，演出次数多达2717次，在当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更被誉为是一部完美的音乐剧。而朱莉·安德鲁斯也凭借在这部音乐剧中的精彩演出获得了托尼奖的提名肯定。不过我们现在提起窈窕淑女，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朱莉·安德鲁斯，而是奥黛丽·赫本，因为赫本才是电影版《窈窕淑女》的主演。1964年，华纳兄弟花费了当时算是天价的价格，550万美元，买下了音乐剧《窈窕淑女》的版权。可以说，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火的大 IP 项目啊。电影版呢，沿用了音乐剧的男主角雷克斯·哈里森，却没有邀请哈里森的搭档朱莉·安德鲁斯来继续出演。当时29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可以算是一名备受关注的音乐剧新星了，但是却从来没有演过电影。为了提升影片的商业价值，片方就把这个宝压在了因为《罗马假日》而爆红的奥黛丽·赫本身上。之后诞生的这部同名电影自然也是大获成功，一举横扫了第37届奥斯卡的13项提名，也获得了8项大奖。但是唯独荧幕上的万人迷赫本却和最佳女主角这个奖项无缘， 甚至连入围都没有入围。赫本的影迷为此感到又伤心又愤怒，专业人士却说了，这一切都合情合理。那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尽管奥黛丽·赫本演技十分精湛，但《窈窕淑女》毕竟是一部音乐剧电影，唱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演的比例。可是赫本真的不算是会唱歌的演员，最终呢，制片方是找了一位叫做马尼·尼克松的演员为赫本代唱的。这既让努力学唱的赫本感到失望，也让奥斯卡的评委们认为自己被欺骗了。说起来这段往事，也让我想起了咱们现在的影视作品，比如孙俪出演的《甄嬛传》《芈月传》，这些还不是唱歌的戏呢，但孙俪的台词也都是由著名的配音演员季冠霖来担当的。您看呢，演技是一回事儿，声音的塑造呢，那又是另一项不同的艺术创作了。咱们再说回电影《窈窕淑女》哈，那一年呢，赫本错失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项。那这一届的奖是颁给了谁呢？太巧了，他就是颁给了咱们今天所说的主角，原本应该出演《窈窕淑女》的朱莉·安德鲁斯。那一年他没能出演《窈窕淑女》，但是加入了另一个成功的剧组，就是《欢乐满人间》，又叫《魔法保姆》。你们不是说他在电影界的名气不够吗？那人家就用这部电影处女作捧回了人生第一座奥斯卡小金人。而这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电影《音乐之声》的拍摄了。这一下咱们就明白为什么到了《音乐之声》的时候赫本要辞演了，而朱莉·安德鲁斯呢，是又一次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演员的提名，以及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桂冠。时间到了2012年，有这样的一条新闻是关于朱莉·安德鲁斯的，而这是一条令人伤心的新闻，因为安德鲁斯对媒体透露，他曾经如天籁一般的歌喉再也回不去了。朱莉·安德鲁斯1997年接受了一个手术，切除了他声带上的良性肿瘤，然而那次手术却是失败的，肿瘤虽然切除了，他的声带也被破坏，他曾经可以飙到4个8度，但手术后不但音域变窄，也无法维持音准。当时大夫说还有一半的可能性恢复，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状况却一点没有改善。不过也是从那个时候起，已经70多岁的朱莉·安德鲁斯却在写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他和他的女儿合写了27本童话，写作之余他还尝试去导演音乐剧。2010年他还为动画片《卑鄙的我》担任了配音工作，配的是男主角的妈妈，不知道您还有没有印象了哈。从某个角度来说呢，朱莉·安德鲁斯也很庆幸自己不能再继续唱歌了，因为正是这个挫折逼出了他其他领域的更多潜能。 BBC 评选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朱莉·安德鲁斯是排在了第59位。2015年音乐之声50周年之际，他又作为最佳原创歌曲的颁奖嘉宾参加了奥斯卡盛典。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音乐之声以及主演朱莉·安德鲁斯的故事，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就是这样，最后在这首《雪绒花》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8点钟北京故事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Every morning you greet me small and white clean and bright, you look happy to meet meOf snow may you bloom and grow, bloom and grow forever. Edelweiss, Edelweiss, bless my homeland forever. Small and white.Happy